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主席、莫桑比克共和国总统菲利佩·纽西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送来了礼物。礼物是由正在我国访问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代表团团长、总书记埃里塞乌·若阿金·马恰瓦27号转交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的。